好了，欢迎各位回来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，我是周准， 我是道道。 李荣浩先生呢，写歌有一个劲儿哈、啊，那个劲儿特别李荣浩。 嗯， 这歌是他写给爸爸妈妈的歌。 哦， 就是也许咱们长大之后，现在孩子都初中啊、小学啊、幼儿园。再到高中，我觉得一路变化，其实对爸爸妈妈的爱会不断的用一些方式表达出来， 对 吧？ 其实我现在就是觉得深有体会啊，因为如果你要是一家人长时间的住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你不会觉得有什么，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有一些烦啊，因为生活习惯各方面不一样。但是一旦就是你这种习惯被打破了，比如说哎你这个自己住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原来亲人是对你如此重要的一个， 他是 对存在， 他是永远不会对你变的。 是的是的，嗯， 哎呀，谢谢爸爸妈妈、 真的是 过青春的快乐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换一个角度，反过个儿来啊，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孩子出去耍。 哎，是的，带着小宝贝出去啊。 对，希望他们呢越来越有这个机会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哈、现在方便了。 对，我们就带着小宝贝还和老宝贝 对一块儿去。 嗯， 刚刚呢到了介绍哈尔滨县哈、而且去东北，刚刚说不是味蕾吗？一定不要错过体验正宗的东北饮食文化。 哎，我好饿呀、你知道吗？ 整几个你现在想的吃的。 哎呀，杀猪菜， 杀猪菜， 血肠， 血肠， 什么那个小鸡炖蘑菇，大乱炖，贴饼子，啊，还有那个炖、铁锅炖鱼，也有烤鱼啊，现在。 铁锅炖自己。 对，铁锅炖自己。 我你刚才说这几个，你看我最喜欢的， 小 鸡炖蘑菇。 对。 哎呀，那个 小鸡炖蘑菇一定注意，要在里面加粉条。 粉条子。 嗯，粉条子，粉条一定是这个 红蘑。 对，红 蘑菇是红色的， 对， 黑红黑红的那种， 而且是那种野的野生蘑菇，晾干的， 干了泡出来， 那个才特别的好吃。 配米饭吗？ 那必须的呀。然后那个汤炖出来之后，它是有胶质的，可以泡在米饭里面。 哎呀， 太香了啊！再整两瓣蒜， 大蒜得整猪头的， 对，猪头的。 一会儿过来直播。哎呀，真是哈，流口水了哈。其实还有就坐在烫人的火炕上，啃带冰碴的冻梨，吃过没有？ 哎呀，冻梨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我最对一提到东北，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冻梨。 那个梨的品种是什么呀？ 那个梨的品种就是那个圆圆的小的 香 水梨。香 水梨， 对啊，还不是香水梨，比那个大点啊。我们那叫广梨，我不知道北京这叫什么。对，然后它那个梨呢，一定要是冻了，冻了它发黑呀。对，它那个组织被破坏了， 组织 对它里面，对它里面那个组织就被破坏了，破坏了之后呢，它就化成了水，其实是梨汁儿。然后等到你那个冻完了之后，冬天你把它拿进来，一定要放在凉水里面 泡， 对对，化着，千万不能用热水。然后就用凉水把它那个冰化了之后呢，咬开一个小小的口，哇，里面梨汁儿就出来了， 真好真好。 一定要完全化开，而且要冻得结实才可以，不然的话，那个梨会割掉牙的。 这是个冰梨啊， 对， 那个除了这个吃冰梨、冻梨等等的哈，孩子第一次看到雪，尝尝雪的味道，特别南方小朋友哈，家长千万不要因为不卫生去阻拦他 啊，这样会打消他很多的童真的。 对对对，东北小孩都尝过，一点事儿没有。你看道儿活这么大，没事 没事， 特别要提醒， 我还吃了冰流的呢。 对，特别听一下家长朋友们哈，东北天气寒冷。冻掉下巴可不是吓人的，所以一定要带足御寒的衣物。 是的， 而且不建议带太小的孩子去东北，别零岁咕咕坠地就去了。 除非你就是出生在东北，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嘛。我生下来就严寒。 特别推荐，倒是你特别推荐的。 我特别推荐什么呀？我特别推荐是这样的。这个 长白山滑雪 场。长白山哈、我还真没去过长白山。 你看， 对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下。 好的好的。 长白山的滑雪场呢，是这样的，这个滑雪场号称无风， 号称啊。 所以相对来说是温暖的，配套设置非常的齐全，星级酒店密布，这个大家不用担心，非常方便。这儿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温泉，温泉的水温可以达到82度。我的天哪！在一天紧张的滑雪之后，在天然温泉放松一下，那个感觉一个字爽， 很想去。 嗯， 没去过长白山，今年去一去呗。啊， 对，去一去 是吧？雪乡啊，大家一直在说雪乡这两年厉害了。 有点饱受争议。 对， 前段时间出那个规范了嘛， 对， 每晚不得超过600块钱。 是的，是的，双峰雪场啊，年平均积雪厚度达到2米，跳下去见不着你了，雪量堪称中国之最。冬天里随时下起雪，地上雪有没膝盖那么深，这里雪比较黏， 对，